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才子好东坡，成语实在多，为人太洒脱，是帮人把年关过。各位看官，我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过节的时候特别凸显出来。那么今天咱们先说一说后面这俩人，苏轼和郭子仪。先说苏轼，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大才子，一代文豪。苏东坡少年的时候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的呢，在自己的房前就贴了一副对联，叫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虽然说有点吹嘘成分，但是也足见他的学问有多么样的广博。今天我们就听一听成语故事东坡画扇。传说有一天呢，大学士苏东坡被贬到杭州做知府，依然乐观开朗，天天是大宴宾朋。有这么一天，他和六位文人一块喝酒，这六人暗中商量好，想捉弄一下苏东坡。 今天咱们是高朋满座，声有如云啊，开怀畅饮，不亦快哉呀。今天咱们作为文人相聚，自然是和他们那些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不能一样啊。他们喝酒划拳行令，那都是俗不可闻呐、那都是俗不可耐。那我从来都不染指，我从来都不学习，让他们老来那个什么了，我六六六，我八匹马乌龟手，或者要不就来那个棒子棒子老虎，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棒子，要不就来那个裤子的耙子的衣纹的，来那个反正就各种的各种，我是要不就来人在江湖飘啊，谁能，我从来都不会呀、 您这词儿可够熟的， 我的 日本全都会。 咱们不来这个，咱们呀，每个人呢说一个典故，哎，和这个桌子菜有关，这样的一个酒令，说得出的就拿去吃，说不出的可就不能吃啊。咱们按照年龄大小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咱们现在呀， 那么谁先说？ 一共是七个人啊。 七个人，咱们这个现在就开始说啊。我先说，我岁数最大嘛，我先说，我是令官，我岁数最大，我先说这个姜太公钓鱼，我就吃这鱼。 我说，十天偷鸡。 好，这个鸡就 我来这鸡。我来一杆。张飞卖肉，这肉猪肉归我啦。 那好，我来一个收五牧羊，我来这羊。 是一个这个庖丁解牛，我吃一点这个小牛肉吃啊，小牛肉。好啊， 我再来一个，我来刘备种菜，这堆菜也归我吧，赶紧，要不没了。 好啊，大家看啊，这个一共啊是这六个菜，现在都分完了，各吃各的吧，各吃各的，很好。 六个人，你看看我瞧瞧你，又都看看苏东坡，他们都很得意，一起哈哈大笑起来。苏东坡早已胸有成竹，只听他不慌不忙地说： 且慢，我还没有说呢。我说一个秦始皇并吞六国。哎呀，承让， 哎， 你这没有啊，你这没有，我这鱼 呀，我这羊啊， 我这个牛子都归你了，你 这， 好，行啊， 佩服， 佩服，该有你的，佩服，哈哈，啊，若不是你们想要取笑东坡，焉有今日之下场啊，哈哈哈哈，来。今天算我请客，大家一起来吃。 大家七只酒杯碰到一起，只饮到五谷天黑。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朋友呜呜大哭起来。 哎，仁兄，为何伤心难过、痛哭流涕、 哇哇大哭啊？ 什么大哭？ 呱呱大哭啊！ 我是个蛤蟆呀，我 不是 呱呱想呱。 那什么是 哇 哇哇汪汪大哭啊？ 我又改狗了是怎么着？ 你怎么 哇哈哈大哭？ 我那是乐呀。 怎么说呀？到底 我哭啊？ 怎么哭了呀？ 你这一说，我现在不想哭了， 那 就想乐， 那就过去吧。 不是， 接着喝吧。 没有 啊？什么事儿啊？ 有人啊？欠我呀买铃子卷子的20000块钱也不还，我也没办法呀，要不回来呀，我呀就只能在这儿呱呱大哭。 哦，明白了。哎呀，这年头啊，哈，要钱的呀是儿子的儿子啊，是吧，欠钱的呀是爸爸的爸爸，对不对啊？没有关系，我替你问一问好不好？ 啊， 我替你问问。哎，这位仁兄 啊， 听说你欠这位兄台20000钱不还，是何道理啊？ 苏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家祖祖辈辈啊以至善为业， 那也不能不还钱呢。 我父亲刚刚故去，从今天春天开始啊，又连着下雨，天气又冷。 哦， 我做的这扇子一把都卖不出去。您想想，我卖不出去，我这钱我不就还不了他那钱吗？他是先有的他这钱，才有的我现在做这些扇子。可是要没有我这些扇子，卖完钱也就没法去还他的20000块钱。说也不知啊，是他的20000块钱我 还不了，听明白了， 还是我做这钱上卖不出20000块钱还他？您明白了吧？ 我听明白了。明白了，你要不说那个也不知后边那段话呀，我听得更明白，更明白啊。没有关系啊，不就是你欠他扇子钱，但是这扇子还没卖出去呢，不就这意思吗？ 对， 可以卖肾嘛。啊，这个、 等会儿， 这很好解决嘛。 卖肾像话吗？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没有关系，这样啊，把你做的扇子拿过来，我帮你开张起来。 学徒的，赶紧都打正报送苏先生他们家，跟着他拿钱啊。 好，看，这是有血的，有画的。 哎呦，上面流血了。 有我写的，还有我画的， 我理会 一共啊是20把，到外面卖了都落着我的款儿呢。哈，以东坡小小威名，我相信很快就能把这点扇子钱，还有你这个零捐钱给卖回来啦！啊，来， 出去卖吧，出去卖吧，出去卖吧，能行吗？这 没问题呀，没问题呀。记住了啊，一共20把，最便宜1000钱一把，没有问题啊。 我看快看，我看这是苏东坡的手笔吧？ 这就是苏东坡的， 是不是？ 是 不是？来，多少钱？多少钱？ 1000银子。 才一千呀！这也太 不，我来俩，行不行？我来两把，来，钱给你， 我给你， 我也不挑了，随便拿来，不都是吗？ 都是， 我随便拿俩得了。哦哟，这是这苏东坡的字啊！ 您是贾师爷吧？ 是不是？ 您是贾师爷吧？ 是不是？我这一个文人，我是很了解。老爷，你看，这是苏东坡的字，哦，这是苏东坡的字啊！多少钱呢？ 1000两，老爷。 啊， 1000两，老爷。 哎呀，最近呢，上火了，听不太清楚。贾师爷，快点吧，啊，快点！既然说要15两银子一个，多买。 谁说15两一个了？我的老爷， 老爷，我跟他交涉了，你在那边找一个凉快一点的、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好不好？要不然劈死你啊！一千，这样啊，这样好不好？ 啊， 你挑几把好的给我、啊、哦、都说起来，我就告诉我们老爷，2000钱，好不好？哎，老爷，你看2000钱， 这么便宜的， 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吧？跟我们老爷这么说话，他就听到了， 对、哦、小点声 啊、老爷，咱们走吧。 啊，好，咱们走吧。 哎呀。就在我的府门门口，一时间20把扇子啊，售卖一空，是不是啊？ 嗯， 哎，这就是我一出手不就能解决了吗？ 哎呀， 以后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谁也不要慌，谁也不要忙，你也不要哭，知不知道？还清了欠款，咱们都开开心心继续喝酒吧， 喝酒。 这就叫做才华掩不住都横溢了哈、本来一顿饭吃的是诗意盎然，本来解不开的疙瘩，才子一出手一切都解决。您说苏东坡能不叫人佩服吗？哎，这就是东坡画扇的故事。由于当时苏轼是杭州官员，这也成为了官员们爱民如子的一个典故范例。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巍巍大唐一功勋，再造盛世第一人，劳苦功高不振主事，满堂误板有福人。各位看官，说起郭子仪，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功高不振主的有福之人，所以在古代很多人都希望像郭子仪一样建立不世的功勋，还能够让子孙多代永享富贵荣华，这当然是人民群众朴素的愿望了。后来呢，也就成为了所谓的苏才郭福鸡子彭年的新年祝福之一。实际上郭子仪啊，也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他呢是中唐名臣，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史称是权倾天下而不朝觊，功盖一代而主不移。大唐呢因为有他而获得安宁达到20多年。郭子仪年85寿终，赐世中武，配祀代宗庙庭，他的妻子八婿都在朝廷中任要职，其中6儿子位居驸马。郭氏享皇亲国戚之尊，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即富贵功名 多子高寿于一身的人物，世代显赫。关于他的成语叫做料敌如神。郭子仪年近古稀之时呢，唐朝再一次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等30万大军分几路进犯中原，而且呢连线钢泉、协用、凤翔直逼长安而来。郭子仪再一次临危受命要赶赴前线。此时呢，这个仆固怀恩因病身亡，而回纥与吐蕃之间呢又出现了矛盾。 唐朝使臣拜见主将耀格罗大人。 你是哪儿来的人？ 我是从大唐而来， 去往 东土大唐而来。 你是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 不是，我有 来呀。 你看我这头发，不要来呀，差点给我推出去斩了，这怎么着？我的头发，我是 那更得把你杀了。 不要杀我！ 现在咱们两个国家正在打仗， 不，咱们有交情。 有什么交情？ 您什么口音的？这是、 我是有外国味儿， 外国味儿， 有点洋味儿。 我是我们的主人是这个郭子仪， 谁？不是，不是， 怎么了？怎么了？ 谁？你三爷儿， 郭子仪，您想想有没有这个人？ 郭子仪，当年我带领着人马收复两京的时候，曾经见过郭子仪。 他是不是有交情？ 他那个人宽厚待人， 对吧？ 用兵如山， 还有合辙押韵呢。宽厚待人，用兵如山。 但是当年郭子仪就已经很大岁数 啊。 难道说这个老头现在还活着吗？ 还活着呢，还活着呢。不仅活着， 翻请唐朝使臣回去对你家主帅郭老将军言道 啊， 咱们真钱打花 哦，让我家郭子仪郭老将军亲自来谈，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郭老将军，我回来了。郭老将军，我回来了。我见到了敌军的主将耀格罗，他说了，说让您亲自跟他面谈。 好代马。 是不是就代马呀？ 我儿没听清楚吗？对面的主将约我阵前相谈， 八辈 我不去吗？ 八辈，八辈，您看看，您都多大岁数了？您怎么回事啊？您这您都您今年已经是84岁了。 我在坎上是怎么着啊？ 那本来嘛，您这已经年龄很大了，73了吧？不是，反正66，反正是不小了，不小了。咱们这个老年人不提岁数，不提岁，关键是这现在您这么大岁数了，把您诓过去，要是趁机把您给有三长两短，那怎么办啊？ 哎呀，我儿啊，你哪里知道，如今强敌当前，要是交战的话，不但你我父子的性命难保，就是这唐使的江山也是危在旦夕呀。 那就投降吧。那不您这说的没办法了吗？这不是 投降像话吗？ 你不是打就 咱们投降，为什么不去劝他们而退呢？ 劝他们而退， 我让他们走了，这不打仗了，这不天下人之福分吗？哪怕是失败 了，要对没成怎么办呢？ 损失我一个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什么叫算得了什么呀？不是，你别 众将官 不是 带人骂啊！ 哎呦嘿呦喂，爸，您少吃两口好不好？ 郭子仪到了回纥营前，回纥兵是如临大敌，弯弓搭箭准备迎战。只见郭子仪不慌不忙，卸掉盔甲，放下长枪，缓步的走向营门。回纥探马来报，郭老令公来到。那么葛耀罗以及回纥众将见真的是郭子仪来了，赶紧列队施礼。郭子仪上前拉起耀格罗的手，叙了旧情之后，才小以大义的说： 要不要说来到我营了？ 那咋说呢？ 要这么说，报国老国老将军， 国老将军 来到我，来到我就这么说吧。 啊。反正过了将军来的时候我扎赢 了。哎，你说话得带点嘟噜味。 对，过头将军来的时候我扎赢了。 这也太多了，这个 来 时钟就行了。 他来了。 嗯，不是，他来了。 他来了，咱们是不是迎接一下呢？ 好，冬月有请。 停。 这是什么音乐呀、我们是西方音乐、来跟我一起来、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 来，将军，你看，这就是郭子仪将军。 啊，国老将军在上。恕末将加州在身，不能施以全力。 你就是回纥大将。 你叫什么呀？国老将军，我的名字叫做姚格罗。 叫什么？ 姚格罗。 大哥了。 你们都听见了。 对对了，你看他们主将叫大哥了。哎，咱们主将，哎，咱们主将还叫大螃蟹呢。 成、 哎， 这 个、 哦、 他听见了。 你就是当年，夺回两京的那个姚格罗吗？不错，国老将军，我就是姚格罗。 哎呀，兄弟，你说说，那个时候。咱们两朝多好啊，以前你们可是对我们大唐王朝有功的呀， 但是现在却率兵来攻打我朝，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你这个事儿干的呀糊涂啊，叫做背君弃母，为天下人所不愿呢。 你们这些人也是搁着他呀，啊， 弃前功而结心愿，多不值得呀！啊， 就是的，我们一直都觉得不是很值得。可这个姚格罗将军他非要跟那个，跟他们那边那个另外的这个吐蕃他们一块打仗，我们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其实郭老将军你说的对呀、啊，将军，你倒是说话呀，将军。 哦。太对了，那么是这样吧，我觉得吧，我也不愿意和国老将军一起打仗，我跟国老将军叫英雄惜英雄，好汉敬好汉。 我觉得关键就是吐蕃那边的问题，您说对不对？ 对，国老将军，现在不是我要打你。是吐蕃你们的大敌，我只不过是趁此机会把你们的军队削弱而已。现在吐蕃无道，趁唐朝内乱侵占我国土地，掠夺财物。你们要是愿意帮助我唐军击退吐蕃，届时我大唐将愿意将吐蕃掠去的财物全部送给将军您呢。 各位看官啊，郭子仪和姚格罗会见之后，唐军与回纥联手，双方啊追击这个吐蕃部队，吐蕃溃不成军，迅速逃去。郭子仪单骑赴会，解除了唐朝覆亡的危机，成为了代代相传的佳话。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